强啊，强有好多嘅解释啦，有身体强健啦，有心情啊、心态强健啦，吓，亦都有呢一个嘅战衣强健咧。 马小强、啊，马小强最劲啦，大心脏。 你最劲咩？但你叫小强嗰啲咪马大强喎、 啊？都唔系啊，小强系啦，佢会大噶嘛？ 得噶啦，我最 好小强， 我话事。 O、okay, K， 好强强强强啊！ 强强强， 加油加油加油！嗯。 系啊，梗系加油啦！咁、啊、好环境咁，喂，今日好好天， 好 天好开心， 但系亦都凉咗， 系啊，凉咗， 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能要着翻件风褛。 系啊，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好咩？嗱，你凉咗啦，但太阳马匹帮你晒翻暖啦， 系啊，真 系 好舒服， 好嘅 chemistry 吓， 冇错。 点解你好中意嘅就系咧太阳白白嘅？因为成日都听佢好多，今日太阳白白，天气靓靓。 其实我中意太阳依依咯， 我都觉得 你唔系太阳姐姐咩？ 可以系第二啲噶，系 啦，系 嘛？月亮一定系姐姐。月亮星星咧，星星小姐，或者可以燎原 啊，星唔系星星一定两啲美女身上出现嘅。 你有冇发觉就系你要将佢二人化嘅话咧， 系啊， 二 人化啦， 摆 人 化 啊， 成日同细路仔讲，你睇下太阳爸爸。系望住你啦，咁样噶嘛？ 点解太阳白白咧？ 我谂系咪佢热得滞，劲得滞，好似好 唔会太阳依依 嘅 月亮 威猛啊？ 系啊，威猛， 好似佢揽住你咁样。 系啊，月亮啊，即系阴柔啲啦。 咪系咯，咁对于你嚟讲，嗰就应该系太阳女女啦嘛，系咪？ 系喺太阳之下有， 即系你个有温暖啊嘛。所以我咪就觉得点解 我就系唔想佢温暖，我俾温暖佢，你明唔明啊？佢温暖咁我点啊？ 我唔明，我唔明。 是但啦，是但。 我冇底气啊！ 嗱，一阵翻嚟咧，我哋今日节目咧就其实有半小时就 系 交咗俾呢一个考试啦。 系唔 紧要。咁所以一阵翻嚟咧，仲有呢个经典重现，同埋十一点钟之后，今日咧阿家居明又讲洗衣机。 系啊。 同礼拜三我哋都系噶啦。 好多好多。 今日我谂系啊，我谂下点样对付佢先。 对付佢乜嘢？啊、 我 未谂 到， 好啲啦， 我对佢好好， 你知佢好弱噶啦，啊、心灵真唔系好似你咁强 强 心脏、 啊，我要清啊佢。 OK OK， 咁啊，而家搭半咧就会有中医 取 上、 啊。诶、啊，今日好多人问佢啊，到底嗰啲蒜头医医点搞啊？ 蒜头医医真系非常好 啊！唔系 啊， 问，譬如话系咪要说住佢啊？要点样、啊？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就系因为上个礼拜听佢咁样讲之后咧，我以后嗰啲蒜头医医，我真系全部留翻晒啊！ 真系啊！ 我已经冲过一次啦，煲过一次啦，冇乜味噶，其实几好饮嘅， 几好饮 嘅。你当好似普通你自己焗嗰啲茶，焗嗰啲水咁饮啫嘛。平时你就抌咗佢，你而家就将佢废物利用，几好啦，系咪？我日日都煮饭噶嘛，我又真系好中意用蒜头嘅，一个蒜头咧，一个姜咧，我屋企系常备嘅，啊，仲有葱，呢三样嘢系一定雪柜里面。 但系我真系请教你，蒜头咧，我早日买一嚿圆咕碌。但我冇用到啦。 唔系嗰啲毒蒜系咪？即系嗰啲大蒜系咪？唔系我讲紧 蒜头， 蒜头有两种嘅， 广东蒜头 系啦，广东蒜头即系撇开系啦， 佢烂咗黑咗，点解咧？ 啊，烂咗黑咗咪坏咗咯，烂咗咯。 点样储存咧？应该 点样储存啊？ 你摆咗好耐咩？ 我都系特摆喺 摆到咋。 哦，我就唔雪嘅，我就将佢摆喺一个 就系厨房， 好少会雪噶。呢啲姜啊、蒜头唔会雪噶，多数摆 冲 到 坏死。 哦，但系咁样嘅，有一啲人嘅方法嘅就系有啲咩嘅地方系就成日会用呢个大蒜头嘅，其实就系韩国人。 哦， 韩国你谂下乜鬼佢都揾嗰啲蒜末啊，或者蒜头啊，咁就会捞落去啲可能系面啊或者系嘢食度嘅。佢哋个做法嘅就系一翻嚟嘅时候。然后咧就将全部就切碎佢，跟住就将佢摆喺个雪柜度，随时攞出嚟用。咁佢又可以 keep 得耐啲，又唔会话咧，即系譬如可能我哋香港我比较会潮湿少少嘅话，佢有时佢会发芽噶嘛。 系啊， 有冇见过啊？ 有啊， 飙啲嘢出嚟， 出头出嚟噶， 跟住你又唔食得噶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帮佢种咗佢啦。 哦，明白。 有时就可以咁样，就唔使嘥嘢啦。 都好中意蒜头噶，乜都算啦，算啦，算啦，算啦。 算啦算啦算啦，而家去第一个环节啦。 你做人嘅态度咪就 系 咁样咯，减唔到肥啊！算啦算啦算啦，我呸！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叶倩文。 零时十分。衣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远静吻路人，沉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至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Sally 叶倩文1979年18岁的时候出道，80年成为歌手，在84年凭着这首《零时十分》一炮而红。台上面那种傻大姐的风格广为人知，也都非常受欢迎，当然也都包括这首歌。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至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世。 经典童言之叶倩文。另一首广为人知的作品叫做《海旁独唱》，这首歌来自 Madonna 的 La Isla Bonita， 是西班牙话，意思是一个美丽的小岛，讲述中美洲国家其中一个小岛。不过既然原曲是以小岛为主体，所以林振强的词就以海、浪、涛贯穿了一切，成为了这个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是这一首作品了。叶倩文 Sally 的《海旁独唱》。叶倩文天生拥有一把非常好的嗓子，处理慢歌都有特别的风格。2011年1月获得香港电台颁发乐坛最高殊荣金针奖，表扬他的努力和在乐坛的贡献。不如这个时间再重温一下他的精彩慢作，包括这一首《焚心以火》。 唱

唔係唔係，你冇聽到我講，我話你對佢好啲。 聽到。 我話你好弱嘅，唔好似你咁樣強心臟。 即係我哋成日話又話和好如初，又話搞翻個關係。 係啊。 你而家係當眾話搞我喎、 啊。搞意思就搞個關係。不過講嘢咧，甩甩流流。 佢係咁樣嘅。 佢唔係搞你，佢都唔會搞你。你放心。 個語氣唔係你講嗰啲。 我梗係聽得出啦。我成日都勸佢嘅。我話唔知點解你講完啲嘢就話令人好火大。 其實佢想搞好個關係嚇。好啦，喂，我哋今日要追翻快少少。 係係先要解答一個問題先啊嚇。嗯，有個聽眾好似有個問題問㗎噃。 關於上次嘅題目。 冇錯。 好啦，嗱，关于这个同学咧，系真系有听书嘅。 嗯。 好啦，嗱，首先雷水 你咁样讲好似其他冇听书。 唔系，即系佢咁，佢真系好仔细。 好仔细啊，中手 先。系啦，好啦，咁啊，雷水佢讲啱嘅。嗱，雷水你拣嘅时候咧，要拣一啲，即系如果你话想用入热水咧，你要拣一啲可以入到热水嘅先得，唔系话全部都唔得嘅。咁呢条第一条问题啦。 嗯。 第二条问题咧就系话。佢問點樣揀濾水器啦？好啦，咁你其實咧，因為濾水器出面有五花八門咧，我好難話一即係一句嘅感覺。嗱，最緊要就係第一，要越細，即係隔得越密，密度越高越好啦。咁、正如我上次講啦， 零 點係啦，零點五微米以下就最好嘅。咁我講緊我啦，我係用緊零點二微米添嘅。第二咧，要隔到氯氣。呢兩樣嘢即係我叫做最基本要做得到，咁就會放心用啦。咁至於沖涼呢，咁就其實沖涼就簡單啲嘅，最緊要就係隔到氯氣。呢個係我覺得沖涼一定要做得到嘅先。 但我唔知佢隔唔隔到氯氣喎， 氯氣睇唔到嘅。 好問題嗱，首先佢嗰度有寫嘛。 嗯、 第二，你唔信佢咧，好簡單，去金魚街買支氯氣試劑，一滴落去，如果有氯氣咧。啲水會變咗黃色嘅，冇氯氣咧就會係清色，即係你滴咗個氯氣試劑都係清色嘅啦。 廢氣咧，廢氣清唔清到㗎？ 你講少啲啦， 唔係廢氣 check 到嘅，馬小你揾阿馬小強 check 佢一定 check 到噶啦， 我都冇搞你，你做乜搞我啊？ 我又唔幫你，我幫佢啊！其實你哋兩個廢氣，係啊，喺度講廢話，你又答埋啲廢説話，唉，算啦，好，一人少佢，一人少佢，好，咁啊，仲有冇其他嘅補充？ 冇啦，係啦， 好啦，我哋今日題目， 好，去翻我哋嘅洗衣機啦吧。洗衣机嗰只其实我哋咧就好多喺街边嗰度我见到嘅话，市面上得两种嘅啫，上面揭嘅就系前边嗰啲，系啦，就系前揭式嘅， 上揭式、前揭式，我哋就叫蛋鸡， 冇错， 系啦。咁主要系两种洗衣机啦。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就系点样选择洗衣机，但系更重要系讲清洁啦。我哋讲好嘛？嗱，咁其实咧，如果你问我咧喺即系设计装修上咧，如果你个厨房有足够空间，咁、我就建议系用蛋鸡摆埋入个厨房里边。咁、但係如果你係哇，我個廚房已經好細啊，即係儲物量啊，擺沙煲一餐都唔夠。咁、你可以考慮一下就買部上揭式，因為上揭式嘅洗衣機係比蛋雞細嘅。咁、變咗咧 係 通常細嘅。咁、你就可以將佢擺入洗手間。咁然後你就將個企杆咧，即係叫縮細少少，因為上揭式咧18寸都有交易㗎啦。咁、變咗咧，你就可以縮細個企杆少少咧，就將個洗衣機擺個 企杆隔離， 企杆隔離，咁、你就可以爭取翻個廚房嘅空間。 就 very good 啦。 係啦，咁有陣時有啲人話：哎呀，上揭式個洗衣量少咗，咁嗱雨紅掌啦，你曾經洗多次定係唔夠地方擺嘢咧？咁、我自己就話：如果係啦，咁你就去自己選擇咯。 明白，係 嘛？係啦。 咁就用咁样嘅方法嚟去选择，即系其实上揭式同埋 纯粹系地方嘅考虑，系咪？ 地方考虑， 其实两样嘢，即系两种机嘅洗嘅功能或者所有嘢都系一样嘅。 差唔多，差唔多嘅。咁你即系而家因为有好因为主要都系分欧洲机，我哋叫欧洲机 同日 本机啦。咁两者个用法又有唔同嘅。咁有啲。日本機咧，一般咧就係個佢慳電啲，但係用水量大啲。但係調翻轉咧就歐洲式就會用電大，但係用水少。咁即係你要自己去揀咯。 係啊，即係冇嘢係 perfect 嘅。 係啦， 唔可以將佢哋兩個撈埋咪。即系买两个， 唔好同我同阿家居嘟捞埋。 你又唔使咁样，系啊。 咁而家算唔算系你搞我又？ 我都唔出声，我都唔出声啦。 入一球算啦， 一比一打我。 反插都好，反插都好。 好， 好啦，嗱，咁咧洗衣机嘅清洁咧，哇！ 真係我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咧係冇去清潔洗衣機 嘅。你講得好，首先大家會諗洗衣機清潔嘅咩？咁可能有啲人咁諗喎，係嘛？ 係 真 係 要嘅。 洗衣機就係幫我哋清潔噶嘛，點解我哋要清潔佢咧？ 係啊，係要嘅。你知唔知嗱？ 即係等於洗廁所嗰個刷，你唔會去洗乾淨嗰個刷咁。 係啦， 其實係要。 因為咧， 嗱，要洗乾淨。 洗衣機咧，我以前啊，我淨係清潔過一次啫，就係買咗部新機，咁我感覺上係新機，係咪梗係要清潔佢啦？我就用嗰個叫做空洗一次，即係當真嘅咁樣洗一次，就用嗰啲清水啊、簡咩咁。之後我就冇啦。直至後來有人哋話：喂，其實有個位啊，好污糟嘅。咁我真係咧試下打開嗰個位比較比較暗密嘅， 防水膠 係啦係啦。咁樣揾張紙一抹咧，哇！真係赫然發覺好多積咗啲黑色嘅污垢係。我就諗啊，哇！原來我件衫 乜都有 喺度洗，撈埋呢啲咁樣嘅塵同埋污跡。我件衫咪洗完咪仲污糟，即系突然间有个咁嘅担心啊！所以 你件衫唔会捞埋嗰啲嘢一齐洗系嘛？嗰个位系出水位嚟噶嘛？系咪？ 唔系啊， 系就部机里边噶， 机里边 你洗紧，其实嗰啲尘可以落到你个衫度噶， 系啊， 系啊，因为嗰条防水胶边啊嘛。 你解释噶啦，嗰个位就系洗衣机打开嗱，如果我系窗口式啦，揭开个窗口，个氹氹跨喺嗰个入即系出边嗰个口嗰个胶边。 哦，你讲嗰个胶边 系啦，嗰条防水胶边嘛，即系唔会俾啲水边。 我就唔知道如果揭蓋係點樣嘅，揭蓋嗰個有冇呢個膠邊 嘅？都有嘅，不過就冇咁嗰個就冇咁污糟啦。 嗯， 因為佢冇直接係俾啲水打落去嘛。 嗯， 係嘛？ 窗口式嗰個就比較 窗口式嗰個膠邊係污糟嘅，係會菌黑邊嘅。 係啦。 如果你話即係上揭式嗰啲咧，通常就冇膠邊嘅喎。 唔係，佢冚耐啊嘛，佢冚耐都有條膠邊仔，但係嗰條膠邊唔係防水， 係 啦，唔係防水膠邊咯。 係 啦。 好啊。 好啦，我哋講下清潔啦。嗱，咁首先咧，其實咧。因为我哋如果唔清洁部机呢，有阵时有啲会有，即係你长远都唔清洁呢，有阵时会有啲异味嘅。 嗯，係呀係呀。 另外呢，嗱，呢个就唔係肯定，但係呢，有阵时啊，有啲朋友皮肤敏感啊，睇极医生又唔好啊，点样点样呢，其实有机会係因为你太污糟成日，即係啲 洗衣机太污糟。 係啦，啲衫着咗落你个身体上，亦都会有啲人对皮肤係好敏感嘅，咁所以成日会痕啊，亦都係有机会係个部洗衣机会产生。 咁呢啲皮咁硬应该冇乜事啦，系咪？ 呢啲 唔系佢唔系搞你，佢搞佢啫。 就要呢硬咧就要打松佢嘅， 系 啦，即系打松。 嗰啲要打松佢， 系啦。 我间唔中都有鞭挞佢， 系啦。 咁你就为佢好系咪？ 所以有阵时你一唔做咧，佢又硬翻噶啦。你睇嗱嗱，而家佢嗱空个头埋我度啦。 嗰啲木路空过，木路空过，佢唔出声，但系佢个心谂紧，又似你。 好，正继续。 好啦，嗱，咁其实咧。首先我哋讲好多样嘢啦，第一样嘢呢就係其实每部洗衣机呢佢都有讲緊这个模式係可以最多几重啊，这个模式大家呢好多时就冇注意呢样嘢嘅，其实一定要跟返佢喔，你用呢个模式呢就只可以咁多。 即係洗衫嘅重量。 係因为如果你长期唔理佢，哇订几条牛仔裤落去啊，其实好重嘅啲牛仔裤，一湿埋水，咁如果你长期咁，一部机好容易坏嘅，吓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咧就系话，其实咧我哋落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啊吓，其实咧好多时咧大家冇理会你。啊！今次洗几多衫？ 都唔理咯。 系啊，次，总之你一毫 唔 落咯。 会我会理噶，我会理噶。 嗱，理嘅人真系唔多嘅。 我会根据翻个衫嘅量嚟。 系，其实系要咁样嘅，即系当做一般咧，就好似约咁。总之我平时攞学就次都。 系啊，我洗两件衫，洗两件衫，我洗一机衫都系。 好啦，咁其实咧，当你落即系你咁样做嘅话咧，其实咧，尤其是你落个碱液格嗰度咧，你有机会咧系。冲唔晒啊！ 系啊， 咁佢条喉管嗰度咧就会积住，长年累月咧就系起疹啊，污糟嘢就喺呢啲咁嘅情况。 但喉管就清理唔到啦。 都得嘅，一阵讲啊，一阵讲啊。嗱，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知道落几即系落洗几 多碱粉， 系几多碱粉嘅碱液。嗱，咁啊，我个人啊，我就会中意碱液多过碱粉嘅。 我都系， 系因为碱液你就算有阵时落多咗咧，你水咧。容易沖到嘅機會大，揀粉咧就有陣時即係一佢停咗一嚿咧，你就未必沖得到嘅。不過咧，我就會教大家一個比較好啲嘅方法，就係將個揀液同揀粉咧，平時你落喺個揀液格嘛，我就會 直情落落啲衫嗰度，咁變咗咧你就 唔經嗰條喉， 唔經嗰條喉，咁就算落多咗咧，你都唔會話塞咗喺嗰條喉嗰度。 嗯，着啲衫，着啲衫香啲啦。 但我想問你咧，咁如果係咁，洗衣機公司點解設計嗰條喉咧？即係最多，如果佢即係佢都係即係聰明嘅人嚟噶嘛，係咪先？ 係， 即係佢如果有呢個設計有呢個問題，佢點解設計條喉咁多事實咧？索性唔可以叫喉啦，佢製造仲平成本平啲添。 呢個係一個好好 好 嘅問題， 係咪？ 就因為洗衣機公司。遇到梁繼章嘅客咧係唔多嘅，遇到李麗蕊嘅客咧就特別多嘅。 即係佢覺得俾多條喉你，就覺得值租啲啦。 你望咗咩啫？ 我睇你， 即係因為即係大家都，如果你用一個正常規矩咧，係真係落過簡易格啊嘛。但係就係因為好多人就唔係。 唔係啊，嗱，其實簡易格係咁樣，我用開窗口機咧，簡易格係三格嘅。或者我講啦，可能你會覺得我多事實嘅，落咁多嘢嗱，簡粉啦，我用簡粉嘅，跟住有一格咧用油順劑，咁另外一格咧就落少少嗰啲叫消毒藥水。啡色嗰啲咧， 我解釋俾你聽啦。其實點解會咁樣咧？如果你有留意佢嘅洗衫嘅 cycle， 其實有時嘅話，可能洗得耐啲嘅話咧，佢係會分幾次去幫你就係沖洗嘅，所以佢需要有一個簡易。係 啦，所以先 咁就所以嘅就係話，可能第一次去洗嘅時候嘅話，用簡粉嘅，佢咪用第一格嘅嗰啲簡粉咯。跟住嘅就係如果你嗰個 cycle 仲會有多一次要係用呢個簡粉幫你洗嘅，佢就去沖第二格。你明唔明我讲嘅乜嘢啊？其实佢系需要个咁嘅简易格嚟去帮你喺嗰个唔同嘅洗衣程序里面去分唔同嘅嘢，佢就冲啲乜嘢落去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但系如果你话你一落去嘅话，你就唔摆落个简易格嘅话，你只系嘅就系你第一次洗嘅时候嘅话就有碱粉，第二次冇咯。又或者就系你要摆衣物油顺剂嘅时候，咁你要到佢嘅洗衣程序，就系要洗油顺剂嘅时候嘅话，你咪又要自己再倒落去咯。所以佢系要你 要 根据， 我要了解一下。油顺剂就唔系油顺剂就一定唔系一早落噶啦，油顺剂就一定要落中间嗰度。即系我而家系讲洗衣粉、洗衣液就我就会掟晒。 我而家同你解释嘅就系话，点解有嗰个简易格嘅就系因应住嗰只唔同嘅洗衣程序嘅 cycle， 佢就所以要喺度分开一格一格一格。咁当佢洗到嗰个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冲一啲佢需要嘅嘢落去咯。 我要了解一下先，因为而家好兴嗰啲简易 波嘛， 佢话真系掟落啲衫度嘅， 你可以咁样，你可以 咁佢咪分唔到咯？ 所以你咪就係自己唔係即係簡易格嘅設計啊！頭先就係、阿梁生佢問嘅就有關於簡易格嘅設計啊嘛。 我唔係問我車輪點解唔用個簡易，即係人哋設計咗梗有用啦，就 係、是、啊，即係個意思個用法就係咁樣咯。所以我解釋翻阿梁同學嗰樣嘢。 好啦， 係啊， 好 繼續啊，老師。 好啦，咁另外咧嗱，簡易格咧其實都係要清洗嘅，即係我唔知你 要啦， 係啊。你知唔知？唔系啊，好多嗱，你就觉得好似系必然啊。好多人咧系唔识攞个简易格出去清嘅。 嗰个好容易， 系啊，好易嘅啫。 就出嚟， 唔系佢有少少技巧嘅，都有少少揿少啫。咁你系要攞咗个简易格出嚟，成个咁样清洗啦。仲有嗰个排水，即系嗰个积水嗰、那个。嗰、那个打开嗰个垃圾格啊，同埋个去水孔，即系最底嗰度有个去水啊。 垃圾格咪即系胶边啊？ 唔系，下边嗰度有一个位嘅，一定 你要打、哦，你要定时定后打开佢烫出嚟。 有好多头发 系啊， 嗰啲黐住喺度嘅。 因为嗰啲有啲头发有时咧橡筋啊咩都有噶。 我执个戒指添啊！ 我试过车匙都摆埋嚟洗啊。真系嘅，有时真系执唔清嘅，有时真系会执唔清。 唔系啊，你戒指啊、车匙嗰啲小事啊，即系正如我话有啲 纸巾啊， 唔系啊，有啲系即系污糟嘢咧，佢系可以即系 整污糟晒成 整污糟，然后咧佢有啲 咩污糟嘢先 菌啊，就会喺嗰度即系会升翻晒上去噶。 冇咩污糟嘢，我嚟裤袋，你裤袋好多污糟嘢。 唔系啊，嗰度佢你一定唔知道有一个咁嘅格啦。如果你咁讲， 我唔知啊， 嗰个格系一定要清噶，仲污糟过你个胶边。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所有污糟嘢就落咗去嗰度啊嘛。 系啊，其实喺嗰度出去噶嘛。系啊，一定有噶。 喺底度 讲到咁，我想抌咗部洗衣机。 做咁啊，不如自己用手洗啦。 好啦，咁咧仲有啦，咁咧当作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好多时咧，原来呢啲咁少嘅细节咧，好多人都未必会知噶。其实咧，尤其是蛋鸡咧，你洗完机咧，好多人就即刻闩翻只门噶，系啊，要打开佢嘅， 系 因为里边好潮湿、好湿嘅，咁你唔打开佢咧，佢其实就个噏住咪会滋生 菌喺里面， 滋生到细菌咯，所以一定要打开佢就会好啲嘅。好啦，咁仲有啦，咁我哋话啊，如果我真係 即係定好多人話裏面好污糟啊，咁啊點樣殺菌啊等等咁嘅問題啦。嗱，咁咧偶然啦，而家啲洗衣機咧好多洗衣機都可以去到90度高温嘅。 嗯， 好啦，咁你偶然啦，咁你揾啲衫又唔縮水啊，或者等於啲啲毛巾啊， 食得住熱水 嘅，沖涼啲毛巾啊，剩啊。偶然咧就用九廿數洗一次， 咁不如唔好擺衫落去。如果係咁樣，淨係揾熱水洗一次、 你毛巾嗰啲冇所謂嘅，即係你即係為咗環保，你唔好話執，即係開 空機。佢 challenge 你啫，其實係空機。 我唔 係 challenge， 我唔係 challenge， 俾唔俾？ 今次唔係 challenge， 出係 唔係我嗱，我有我識 feel 嘅梁繼章唔係。 我今次真係唔係， 我幫你答。 我有時會係答，今次唔 係。我幫你答唔 係。但係你就係覺得一定係要用啲有啲衣物。 唔好嘥咗佢，唔好意思，唔好 即系有衣物咧，就系我想环保啲，唔好空气洗啫。其实你空气 而家清洁紧嗰个洗衣机啊嘛，咁你何必要佢又要即系要洗你啲毛巾咧？ 好啦， 好啦，空机啊，空机， 吉机啦，唔好空机， 吉机，吉机， 腹肌， 腹肌 OK 啊。 好啦，咁嗱，另外一条问题啦，就系话。剛才我哋咪講條街邊啦，真係好耐冇清潔啦，咁、然後咧黑曬啦，或者變黃啦，咁點做呢？你首先啊，當然啦，揾張紙巾，即係我 抹佢啫， 盡抹啦， 已經有一浸噶啦，你一抹就一浸 啦，盡抹啦，抹唔甩咧點樣咧？攞啲餐紙巾，攞餐紙巾圍住嗰條邊圍一個圈，然後再落漂白水，即係漂白水去。噏佢，噏两三个钟。嗱，呢个要申报啦，要戴手套啊，即系 拿亲手，拿 手，系啊，拿亲手啊。 温题啫， 系啊，戴眼罩啊，咪拿你揈到眼啊。 咁啲细路仔行开啊，咪揈到啲细路仔啊。 系啊，小朋友行开啲啊，开抽气扇啊。 猫仔狗仔唔好俾佢埋嚟啊， 企埋一边啊，唔好望住佢啊。 你讲完够钟噶啦。 好啦，咁然后咧，你噏佢两三个钟，然后咧就再开机，即系用嗰个清，即系有个二十分钟嗰个 嘛，清洗性就好快嘅啫， 清一清佢就已经得啦。好啦，咁最后咧就系话咧喉管啊，头先嗰个喉隔啊，真系我真系污咗，点样做咧？落漂白水，直接倒落去嗰度， 使唔使沟淡啊？直接 唔使啦，呢度唔系你沟少少啦，即系沟少少啦，咁啊当做你一杯仔，又一杯仔，即系一杯仔水，一杯漂白水，然后直接倒落去，倒落去嗰度，然后再倒多少少水落，然后咧又开机，开咗机之后咧，我唔知你哋做唔做多剂，停咗佢啊，停咗部机，有佢 浸佢， 浸两个钟度啦， 浸洗程序咯， 系啦系啦，咁然后之后先再洗，咁就可以消毒杀菌啦。 好嘅， 搞得好唔好咧？啱啱好嗰啲时间， 播六张纸， 各位 DSE 嘅同学，努力啊， 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升三个月，上月楼价创半年高位，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51.4，按月升近1.4%。大升幅按月收窄大約1%，按年仍然跌近8%。今年首季累計上升近5%。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1.3%，按年仍然跌大約8.3%。大型單位樓價按月升近0.8%，按年升大約0.3%。租金水平就連升兩個月。三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76.3，按月升近1.1%，按年仍然跌1.2%，首季升大约0.5%。开心香港活动即将展开，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认为活动可以令到社会气氛更加热闹，但系质疑无助刺激消费同埋经济。 江玉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心香港源于政府期望疫情之后令到市民感受快乐气氛，但是目前社会已经复常，市民压抑情绪已经不存在，反而更加关注物价上升，生活压力百上加斤。他質疑單靠舉辦幾次市集和一次平價看電影活動能不能夠解決市民生活困難的問題。江玉歡期望一些惠及市民的活動，例如市集，可以恆常化，同時要精準幫助有需要的基層市民。中學文憑試中文科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開考，今年是最後一屆設有聆聽考卷，出年文憑試卷三將會取消。有考生認為卷三屬於救命卷，只要肯寫、肯做、肯操練，必定能夠取得一定的分數。他又說，由於下屆文憑試中文科將會改革，若果今次失手，不打算重考。對於下屆文憑試將會取消卷三聆聽和卷四說話能力，有考生認為聽與講都對學習語文重要，擔心取消有關評核會影響考生的溝通能力並非好事。明年文憑試中文科只有兩份考卷，包括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而說話能力、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的考卷會取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批評總統拜登的政績，例子包括移民問題、通脹壓力，以及前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時的混亂場面，又指對方正在國際舞台上羞辱自己國家，令到世界處於第三次大戰的邊緣。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發表四分幾鐘長的錄影片段，回應拜登尋求連任的計劃。特朗普說，美國家庭正是被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扼殺，銀行正在倒閉，又指美國已經放棄能源獨立，就好像在阿富汗投降一樣。特朗普形容，即使將歷來表現最差的五位美國總統所造成的損害加起來，亦都及不上拜登一個人造成的破壞，又說自己必定可以擊敗拜登，恢復美國國家尊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7点，系升119点，总成交金额4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4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4，升6蚊；阿里巴巴83.6，跌5毫；盈富基金19.94，升1.2。恒生中国企业67.16，升4.4；中芯国际21.2，跌5毫；美团134.4，升2.8；京东集团137.1，升4.4；比亚迪股份229蚊，升6蚊；中国平安51.8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4，人民币6.923。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4点，跌195点。港金报186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69美元，卖出1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车龙喺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山顶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三点钟，山顶道近住门牌84号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向调景岭，还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向第一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村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化学科老师邝子健。化学科就快开考啦，踏入最后嘅冲刺阶段，考生要特别熟读边啲课题呢？ 各位同学，咁今年嚟讲咧，喺考 DSE Chem 咧，咁希望同学咧去温多啲关于系稀烃 alkene 啦、polymer 一啲官能基嘅反应。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喺酸同盐基里边嚟讲咧，希望同学睇多少少关于系 pH 嘅计算啦，同埋个酸嘅强度。除此之外喺工业化学上面嚟讲咧，我希望同学咧。在工業過程裏面可能是我們甲醇的生產或者黑白法，希望同學溫多一點。除此之外，我們的活化能計算都希望同學去看看圖的方法怎麼去解決。如果同學有時間的話，你不妨看多一些 past paper， 還有是睇埋個 marking scheme， 亦係都知道咧係佢個評分標準係乜嘢。好啦，譬如話我哋喺2017年咧，我哋嘅配合抗嘅件咧，其實喺2022年咧，基本上係會出得好類近嘅。咁所以我鼓勵同學咧，不妨係去再睇睇咯。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盤點政策。刚派发的消费券带动社会经济气氛，更显现出数码基建有助推动更多可能性。 今集的嘉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分享了近期本港创科发展的情况。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特区政府如何与广东省合作，一起建立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睇晒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系啊， 哎呀，咩事啊？ 你又做乜嘢啊？你 哎呀，腰酸骨痛， 腰酸骨痛就系你咩？ 有冇屙夜尿？会唔会肾虚？取上 人哋问你啊，有冇屙夜尿？有冇肾虚啊？ 佢问我唔紧要，佢系笑笑口咁问，即系呢样嘢个情何以堪咧？ 嗱，其实我都唔单止你嘅，呢一排咁样嘅天气嘅话，应该有好多嘅病人都会去揾阿取上，都会发觉嘅就有呢一样嘢，腰酸背痛系永远都系根深嘅，你觉唔觉得啊？ 其实真系腰痛呢一啲腰酸背痛啦，特别系腰痛或者背痛啦，呢个只不过上下啫，咁但系都系同一条路。你背痛得耐，你腰骨又会痛；你腰骨痛得耐，你背脊都会痛。因为你同一条脊柱，你下面唔舒服，就会影响晒一齐。 一定系会喺埋一齐噶啦，系咪？会牵连到两个地方。 会 噶， 因为一个整体立场，一个位，如果你本身痛开，你个腰骨痛开，咁你梗系侧住个人去、 就 住啊。 咁你一侧埋去就嘅时候，你啲肌肉咧就失去咗平衡，一边又紧，一边又松咁样。咁你就喐都唔方便，乌低身又执唔到嘢，坐低去厕所，起身又。困难，即系有好多生活上嘅矛盾咧，就会引申咗出嚟嘅。咁啊，天气当然啦，就会引发我哋有啲腰酸背痛啦。但系若然即系我哋睇症嗰个立场，病人入到嚟话腰酸背痛咧，我哋都唔会话直接谂系咪啊，因为而家天气啫，冇嘢嘅咁样噶。咁你都要确定佢个病情有几长时间啊，或者有冇外伤整亲啊，或者同佢嘅年龄因素会唔会有一啲退行性因素啊，或者系一啲可能骨刺啊。或者系里边有啲咩骨头问题啦，咁又或者佢嘅工作上有冇啲咩劳损啊？呢啲都系我哋要去评估，究竟佢系肌肉问题啊、骨头问题啊，定系里边有冇啲神经线被压到嘅一啲现象咧？咁但系咧，总括嚟讲咧，喺个背腰背啊呢个位置咧，中医角度咧就系一条经络咧，就叫做足太阳膀胱经。 足太阳膀胱经 系啦，咁即系呢条经脉系同我哋嗰个膀胱呢个器官咧系联通嘅。 足系边个足啊？ 足 系我哋脚， 系啦，因为嗰条经络会行 一路去到 个 脚嗰度， 落到脚，去到脚踭，去到脚趾尾咁样嘅。系啦，佢系一个人全身最长嘅一条经络。 梗系啦，你由头一路去到个脚趾尾， 有只眼睛嘅内侧一路兜过个头，再经过背，一路走到落脚脚趾尾，所以佢系最长 嘅。 点解由眼睛？ 系啊，咁佢个经络系咁样行啦， 喺后边兜落去。 所以嗱，呢条膀胱经若然啦，譬如好似我哋吹风受寒，我哋就吹到头部啫。 系， 咁但系条经脉就由眼睛嘅内侧起，沿住个头顶一路上。咁如果同一条经脉由头掕到落脚趾尾嘅，就算上边我哋嘅头受风受寒。佢啲寒氣令到個經脈收縮，行得唔暢，腰腿下身都會有機會感覺緊硬唔通嘅喎。 所謂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咁嘅意思，係嘛？ 你感冒成日都會遇，點解周身骨痛咧？ 會啊， 點解嗱？西醫個立場梗係講緊有病菌啦，影響到我哋身體引致啦。但中醫冇講病菌，佢就講緊啲。邪气影响到我哋啲经络，啲经络行得唔顺，但系嗰条经络就通常吹到风受到寒都系头颈背，咁呢啲地方就系引申就系膀胱经啦，就一路落到去腰腿下肢，咁呢一种咧系一种我哋即系知道系呢个经脉啦，咁而呢个经脉咧头先讲到咧就系所谓叫膀胱经，佢就同膀胱相应，咁相应嘅时候，譬如湿气重，我哋都有机会会同个膀胱我哋去排水噶嘛，咁所以呢一条经脉又会有。关如果湿重嘅人又会喺呢一个地方会显现呢一啲症状出嚟。 水长，我想问一样嘢，嗱，好多时候都有讲紧嘅就系话，你有某个地方痛嘅话，佢系会有相应嘅一啲脏腑嘅。咁会唔会系你而家讲紧嘅呢一种嘅就系腰酸背痛嘅话，系相应嘅就系我哋嘅经络或者系经脉。咁但系其实系同嗰啲可能系肾啊嗰啲会唔会？因为对有时候都会腰肾就会成日将佢摆埋一齐嘅。咁我哋点样理解咧？ 嗱，啱啱我哋讲紧就系呢条经就叫膀胱经啊嘛。 系咯， 膀胱。就喺六腑里边嘅其中一个，咁膀胱个生理功能同我哋嘅肾咧系互相密切关系，所以就叫做脏腑相应。喺个膀胱经所引申出嚟嘅病症，我哋都要考虑埋同佢嘅肾有关。 哦，系啦，所以就问你有冇肾？ 冇错， 咩啦？有冇屙夜尿 啊？你肾重啲啊？ 唔系嗰个肾，个 所以 你调解啊我哋啦，取胜呢一格格格笑就算。 所以咧，我哋一定系要即系强腰神啊，咁啊等到个肾火咧嘅旺，咁、个膀胱去水排水嗰个气化去水功能好，咁嗰啲湿咧就唔阻住嗰条经络，咁、我哋嗰个气血就流畅，嗰、条腰脊咧就会有力同埋冇咁多酸痛咯。当然啦，有啲系年纪比较大啲，佢有损蚀，佢有骨刺，你唔能够话真系食几剂中药或者做几下按摩，嗰支骨就会恢复翻好似后生。 系啊，好啊， 唔可能发生嘅， 因为咁耐以嚟嗬， 冇错啦， 积埋变到咁。 咁你但系咧，若然就算佢个结构嗱，当啊，你而家系有呢个问题嘅、你去揾个师傅针灸或者去推拿。佢捽完咧，嗰刹那都系会顺啲嘅，虽然系未消灭到个问题，但系都会舒服。咁、舒服嘅原因咧，佢唔系令到你条骨刺消失咗嘛，佢系令到你个局部个气血循环改善咗，等啲能量送到去你嗰个平时因为痛而喐得唔好嘅地方而多咗。咁嗰个位啲气血旺盛，个痛就会消。这个中医角度咧就叫做通则。就不痛，系啦，啲气血通，佢就唔痛啦。咁当然啦，你话因为结构有损伤，有啲问题都系会持续性嘅。咁、但系你都起码有种手段去舒减咗佢个不适先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啦，嗱，如果外治嘅手段、自己去做得嘅，最有效嘅就系热敷咯、因为你已经痛嘅人咧，你都唔想喐身喐势。 系啊， 咁你用啲热嘢敷下佢，咁啊加旺咗佢啲血气循环。咁、当然啦，有屋企人可以帮到忙嘅，就落啲药油同你轻轻按摩下啦， 哇正啊！ 吓咁啊，呢个就更加好嘅。咁但系自己帮自己按到嘅穴位咧，系疏通到我哋呢条膀胱经嘅咧，咁就可以揿喺膝头哥对面，喺后边，喺、 即系个凹位， 冇错啦。脚臼后边个横纹中间嘅凹位咧，我哋个穴道名称咧就叫做委中。 委中 系啦，委中。咁啊，我哋有句歌诀咧，就叫做腰背委中求。咁 腰背委中求， 冇错啦。即系话，如果当有个人佢腰痛背痛，我哋就指压呢一个委中穴。咁、指压呢个委中穴咧，佢就可以令到呢一个膀胱经嘅气血流畅疏通。咁、改善咗佢个气血疏通啦，咁佢咪可以令到佢个疼痛减轻咯。咁、呢一啲咧都系一种比较简单。咁但系当然要揿要时间啦。你又知道个。脚臼呢个我哋叫腘窝，佢本身咧就唔系一啲好强壮肌肉嘅地方，所以你就唔好话揾个好硬嘅嘢去锯佢啊，去顶佢。如果唔系， 以为就越痛就越好啦，咁样 条腰好翻，只脚有事，咁 普普都系， 唔系往往都系咁噶，系咪？要个左手个右手嚟嚟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即系轻柔。我搵个手指公或者搵个中指勾住佢，有一啲按到落去有一种酸胀嘅感觉，而俾啲时间可能由佢一两分钟咯，得闲就做， 得闲就整， 冇错啦。咁、或者你唔得闲，你只手指唔够力嘅，咁、你就拍咯，就喺个位中嗰个穴位嗰度咧就拍打佢， 系啊，呢、這个拍打都有， 拍打佢令到嗰个血气咧冲旺喺呢个经脉，咁系一个唔一定系腰痛就一定喺腰骨嗰度出嘅，我哋就叫做远端取穴，喺远嘅地方疏通翻佢。咁呢个系容易啲嘅简单方法啦。咁、但系头先提到啦，可能天气因素有关，肾气唔够有关。咁、但系亦都原来我哋发现到好多病人嚟求医咧，佢真系去做过好多唔同检查，佢都冇病嘅，即系冇事嘅。喺西医嘅观察，各方面都系正常、正常、正常。 最惊就系呢啲啊， 系啊，跟住嗰日就越惊。 但系咧，我哋又同啲病人讲个恭喜你嘅，系啦，点解咧？因为你 check 出嚟、照出嚟、睇出嚟，乜事都冇嘛，咁你应该好开心啊。 系啊， 咁你唔应该惊啦，系嘛？如果但系佢话咁，我解决唔到个问题， 我都仲系腰酸背痛。 系啦，我用咗好耐时间睇咗好多医生，但系都系有呢个问题。咁最多就可能你有好多条锁匙，你未揾啱嗰条锁匙开个锁匙窿啫。咁即系话你 呢个比喻好， 你都即系要再尝试啦，系咪？即系希望在人间啊嘛，系嘛？咁 希望在人间会掟波啦， 讲完喺度笑。 咁譬如话啦。如果 每一个医师佢都有佢嘅治疗嘅手段， 系啊， 咁可能你同呢个医师未夹到啫，咁、可能咁啱第二个又夹到咧，咁当然啦，譬如话我哋遇到有好多时候有一啲叫做棘手啲嘅个案，然后佢又 check 过晒，照过晒，又真系冇事，佢、又真系用咗好长嘅时间睇咗一啲医生，嗱、通常遇到有两个常见问题嘅，一个咧就系佢。不断地去进行唔同手段嘅治疗，例如针灸啦、推拿啦、按摩啦、自己去捽啦、去敷啦、去热佢啦，日由朝到黑持而逐之，不断对佢做一年、两年、三年都系咁做。咁我当揾个唔腰痛嘅人，日日都去咁样做，做咗几年条腰可能唔痛都会变痛嘅。 因为 治疗性疲劳，过度治疗 系， 都会有机会产生劳伤嘅。即系你嗰个手撑痛，我网球手我由朝到黑都捻住佢，唔代表你会好快啲。可能你捻得太耐，嗰个肌肉被动运动过度，都可能会引致受伤嘅。咁呢一种咧，我哋又要即系了解翻个病人嗰种急切，但系急得嚟都要揾方法，就唔系胡乱系咁用唔同嘅方法抌晒落去。咁呢个系一种人。第二种咧。就係佢可能忽略咗一啲地方。嗱、我哋而家好多人咧就腰脊唔舒服，咁啊想保護得個腰脊好啲，咁、可能我哋會買啲靚嘅床 褥 啦， 係啊， 都唔平噶嘛，冇錯啦，護脊床褥真係好多坊間， 係啊，但係好硬 嘅 喎、 通常都係嘅，不過所以而家我哋成日見到有唔同嘅廣告啦嚇，咁啊佢有啲咧就你嗰邊啊可以硬啲，我嗰邊啊可以軟啲 ， 我中意下邊硬啲，上邊軟啲都得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話你可以調校嗰個軟硬適中，咁、但係。有啲人未必去諗到咁細緻，我買張護脊咪就係保護我條脊咯。係 啊， 咁但係如果遇著個病人好似我咁樣嘅身材比較肉多啲、重啲，咁嗰張硬淨啲嘅床褥就托起我啦。咁、我就冇咁容易啲力聚住喺個腰脊， 就舒服啦。 咁啊啱好咯。咁、但係我哋見到有好多真係病得耐嗰啲，佢又唔係真係肥嘅，佢係 fit 嘅。咁、但係由於咧佢買咗張護脊，可能佢又硬，個人咧唔夠重。反而聚唔落去，咁、就俾张床褥好似你瞓緊张木板床托住咗，咁、你嗰个腰背，我哋每一个人嗰脊柱后面呢都有啲生理弧度，冇错啦，嗰、个颈又有生理弧度，背脊又拱起嘅，腰又凹落去嘅，咁、呢个立场下你嗰张床褥托唔住，你就 会硬到你系咪会腰酸背痛， 因为你成晚晾起住，你啲肌肉自然就收紧， 架空啊， 所以咧系啦，架空咗，咁、所以咧啲病人好得意嘅，好可爱，佢会讲咩咧？朝头早瞓醒咧，佢就特别痛，咁、反而喐翻咧，佢就冇咁辛苦嘅，咁你谂下瞓觉都系休息啫，咁应该就已经系放松咗，应该瞓醒休息过后应该冇咁痛嘅、但系佢仲痛多啲，咁呢个原因咧就唔排除系呢个因素啦。 哦，真系冇谂过嗬，即系其实可能系同你 你谂住嗰张护脊床褥啦嘛，已经系应该冇问题噶。但系嗰个护脊嘅硬度同你嘅身体个承受系咪合适咧？呢、一点可能都系要谂一谂嘅。 诶，如果系咁嘅话，啲、朋友嘅话真系可以要留意一下， 系啊， 有呢一个咁嘅长期嘅困扰嘅话， 因为我 徐 Sir， 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咧、我譬如话涉条毛巾喺条腰度， 冇错啦，嗱啱嘅，真系嘅。我哋嗱，首先一系就简单就垫条毛巾喺个腰噶啦。咁、我哋曾经有一次遇到有一个客咧，佢就睇系讲咗好耐呢个问题。跟住后屘咁啱咧，佢个先生嚟接佢啦，嚟到诊所咁啊行过，佢个先生咧好似座山咁大咗， 咁犀利， 咁系啊，好、 啊、 强，好强壮。咁我就问佢，我一下子就谂系，咁你老公咁强壮，咁你又咁纤瘦，咁你个床褥系点？咁研究咗就真系啦，佢就佢老公买张硬嘅，咁佢嗰边。原来就有个问题啦，可能太硬，咁、我就叫佢揾张棉胎或者揾张即系你张羽绒被、就对接，跟住就放喺你自己嗰半边先，咁、你咪成个人瞓咗落去就好似包贴咗个身体啦， 贴住啲， 你就用呢个方法瞓翻佢三五日先，睇下个情况可唔可以改善。如果你一用咗呢个手段，即刻舒减。或者明显系好似冇辛苦， 系 证明系呢个硬得滞。咁、你就真系以前嘥咗好多钱去睇医生，但系原来根本真系冇事嘅、但系就因为硬嗰个问题导致啫。 明白，好啦，嗱，咁当然若果系我剩翻好少嘅时间嘅话，都想阿徐 Sir 同我哋讲讲嘅，有冇譬如可能腰酸背痛嘅话，有一啲嘅茶饮或者系有呢、一个 嗱，我哋试下一条方咧，就用桑寄生煲鸡血藤。 好， 嗱、嗯，桑寄生咧，我哋就买翻嚟咧就唔好多，又用三钱就够噶啦。 嗯， 鸡血藤咧，我哋就用五钱，就放啲花生，我哋落蜜枣煲猪脊骨。咁呢个咧可以有舒筋活络、养血、驱风湿，仲有强筋骨。咁、 嗯、 不论你系背痛又好、腰痛又好、脚痛都好啦，佢都可以有养血。等啲筋润顺，咁啊呢个汤水咧就将所有材料抌晒落去咧，就啲肉可以出出水啦。咁、 嗯、 啊大约就煲佢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咁、 嗯、 啊咩人士都可以饮得嘅，又唔关乎有冇食药嘅问题嘅。 非常好啦， 试下。 多谢晒，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唔该晒，徐生。哎呀，要说都唔会唔同啦。要吃些什么，你只可以食。 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早上风骚浮人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1%嘅。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今晚大致系多云嘅，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多云，风势较大，星期六有骤雨。十二点新闻报告之后，风骚浮人继续同你见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加钱加钱，丰收开乐园啊！ 嘿啦！ 好叻哦、 啊！因为我成日听个孙子声带啊嘛，你讲个咩说话，佢就话咩咩墨西哥话唔识讲，系西班牙话唔识讲，咁跟住你就话 开落烟， 系啦， 封手开落烟 啦，敲敲摊。 而家就系客家话嘅聆听时。 点嘅半磅 Tiki 喺虾五同埋嘅问咧，听起听起诶淤贼。做喺下午嘅时候咧，要阳光同埋干燥。 考呢个啊？ 夜晚太子朵颜最和欢，我唔识讲。 请问今晚会吹咩风咧 ？bad 风。 佢聆听嘅就系咁样啦。 所以今日真系冻咗啲啦，大家真系要着翻多件衫嘅。 小心小心， 其实呢一排我觉得咧，我哋香港咧充满活力， 开心啊， 充满开心， 啊、 因为有消费券。 系啊， 除此之外咧，仲搞咗有好多嘅活动。 礼拜六 $30可以睇戏。 我都唔知同边个去睇好咧， 因为唔会有人陪你， 所以咪谂，所以就系谂 咯。系啊，你使乜谂啊？唔使谂 啊， 因为冇人会陪你。你头先就好讲。 乜嘢？ 偷睇我啲试卷？ 冇啊！ 点解你会觉得佢偷睇嘅？ 嗱，事后状状，阿条人咧落嚟嘅时候咧，我一半铺咧打开嘅。 头先系咁样嘅，嗱，你做个公道人， 正一岁， 我就攞只碟，我话。 哦 ，OK， 你话我睇唔睇到啊？ 即系我本簿咧打开， 佢咧就咁样攞住一只做古仔，因为我哋其实咧。都喺呢个时间已经做紧一阵间嘅准备啦，咁样就将只碟摆咗佢嗰边。我估佢冇睇嘅， 睇唔到。就算真系睇唔到， 其实佢系佢想睇嘅，但佢睇唔到啫。 因为你 要 明 好啦， 佢睇嘢要， 因为佢盲强嚟啊嘛， 要摆喺个鼻嗰度噶嘛。 冇错，盲强系差唔多噶啦。 好 噶， 盲强打死你， 盲强打死老 刘 师 傅，打俾刘师傅。 点讲啊，客家话？ 盲强打死刘师傅， 错系盲强。大师 刘强，大 师刘素夫， 刘素夫，好， 咁咪就叫孟强啊！ 好，孟强，孟强点讲啊？你讲啊？孟 强， 孟强， 系啦，孟强呢个好易啫。 系啊，我突然间改咗个人， 孟强系咪孟俾个细佬啊？ 系啊， 一阵间佢又捞唔到啦，系啊，无端端咧，系啊，无端端佢捞唔到啦， 死啦，系到底 咩名咧？ 系啊，无端端轻机， 佢上次就等等，我未谂到我名，佢上次记得有一次系咁， 点知一次有几次我唔讲啊？ 好啦，嗱，今日我哋讲翻个就。话客家婆来了咧，都系会配合翻嘅就系 Hello Hong Kong 系咪 ？Hello Hong Kong 就有一连串嘅活动啦，有消费券俾大家可以去买嘢啦，刺激我哋嘅经济啦，大家开开心心啦。 用晒未啊？两位 未， 其实我未，我都未，我用咗少少， 我用咗滴滴咁， 我用咗滴滴，我唔系好想，我其实有少少想等埋七月第二期啊嘛，我想等埋 2000蚊， 诶系啦， 好 似 加埋好似多啲， 好似多啲， 系有人嘅心态好同嘅，诶即系唔同嘅，有啲嘅就话会先使未来钱咯。 晒啲 份份嗰5000蚊先，即系同自己讲嘅就 系 我迟啲都会翻嚟噶啦。 系啊，用得嚟使得去。 系啦，咁啊讲开话啫，我哋嘅 Hello Hong Kong 嘅话咧，咁亦都有好多嘅，譬如可能旅发局啦，啱啱咧喺过去咗嘅上个月嘅话咧，就票选咗，就觉得喺香港咧，其实你有好多嘢食，同埋好多地方好玩嘅，对唔对？咁其实亦都有票选咗嘅咧，就系话咧，究竟你有啲咩嘅地道美食，又或者系一啲香港嘅美食咧？如果你嚟香港玩嘅咧，系必须要食。 嗯 嘅，所以今日呢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呢就係讲緊嘅就係十款嘅地道美食啦。 客家 吓 虾饺 咩虾饺啊 虾饺。 哦你喜欢食虾饺㗎原来。我真係估唔到。你知唔知虾饺系乜嘢意思 啊我諗到啲奇怪嘢我唔想讲。 你讲緊即係饺啊你最近食。 香口胶嘅人食啦，做咩啫？花胶唔正啊！ 其实 日日食， 佢讲得系塑胶啊，塑胶你食唔食啊？ 其实咧，佢咧，你又先只系讲咗其中一样，你系啱嘅，因为佢系点心，就包罗晒噶啦。 我知道， 系啦。以前我哋细个咧，通常一叫就叫两样，唔系正 虾饺烧卖， 冇错啦，就系虾饺烧卖，好似系兄弟咁嘅，一叫咧一定叫晒呢两款。 不过我仲有一样嘢好中意食，但系而家好少地方嚟食，就系鱼。鱼翅饺 吓，鱼翅饺啊，哦， 鱼 翅饺系噶， 你 似猫唔似狗。 我以為你想食個鵪鶉蛋 燒賣， 鵪鶉蛋燒賣都唔係咁多地方有 嘅，我都好中意食， 係啊，好少地方先有，好地道嘅食點心嘅地方 先有。豬肚燒賣我又中意食， 豬肚燒賣我比較少食，係啊， 我都 係 食雞包仔， 你中意食鸡包仔啊？ 我睇得出你中意食鸡包仔咧。 我知你中意，你都系中意嗰啲差唔多嗰啲样嗰啲嘢嘅，系咪？即系一手拿得晒嗰啲。 冇错啦，佢中意嗰啲我唔敢掂，唔敢搏。 鸡包仔好食噶， 我梗系知你啦，你食唔少你。 所以你话点心几开心？ 咪咯， 系 咪啊？ 有其色，中意食乜都得。饮茶真 系 好开心嘅，即系好似 buffet 咁样，系咪啊？食我哋嘅港式点心嘅自助餐。头先我讲到啊，点心咧系入选嘅，亦都系非常之。多人咧，不论你话系外国人嚟到香港嘅话咧，都一定要去翻咧，就系一盅两件嘅点心，亦都系就系一讲嘅就已经就港式嘅点心系特别出色嘅。 佢系点啊？寻日咧，我同阿基基成去饮茶，咁 哇，你两个做咩咁 friend 啊？ 洗杯咧，佢话而家啲后生仔唔识咁样洗杯 啊， 就攞个碗浸住啲水咧，然后个杯反落去咧，又咁样转下转下。 系啊， 佢话佢啲后生仔唔识咁洗，佢话佢仔 觉得。 都唔使咁， 咁佢点洗？洗唔洗啊？佢哋 唔洗咯， 系啊，唔使， 唔使杯咯， 系啊，或者就咁样曲住浸住咁样转两下算啦，即系咁样转下转下咧，真系唔识洗，我觉得啊好笑。 不过我又觉得而家咧好多酒家其实佢做得好好噶啦，嗰啲清洁，你感觉上都唔系咁需要洗啊。旧式嗰啲茶居就好难讲， 因为油油腻腻 啊， 以前嗰啲啊， 仲有个坛罐喺底下，咁你洗唔洗？梗系洗啦， 冇错。 仲有头顶有龙雀嗰啲，睇开唔少啦嗰啲，系咪啊？ 我唔会将个雀挂上去噶。 诶，唔好搞龙雀啊，强！ 强嘢，咁咪好威咯！ 强嘢的雀， 好正， 系啊， 大龙雀上去饮茶， 真系挂上，所以成个茶楼都系嗰啲雀仔声。 系啊，我觉得好正啊！ 你 都 系挂， 有。其实而家嗰个仲有冇噶？喺油麻地嗰度附近嗰间， 真 真系 唔 错嘅，仲系上楼啊嘛！嗰间系上楼啊嘛，哇，讲开都开心啊！ 系啊，一定系睇下杜琪峰嗰啲电影。 系啊，老香港。好啦，除咗点心之外嘅话， 你教咗点讲未啊？咁样 啊咩啊？ 系咪要教点讲啊？ 唔系，我而家同大家喺倾紧偈啫，系啦，唔好咁紧张，唔好咁紧张。 系 咯，除咗话 系好紧张， 系啊，我都知你啊，梁紧张又嚟啊，上咗身，你见到佢。除咗就系点心之外嘅话咧，仲有一啲嘅就系地道嘅美食咧，大家都觉得好推荐嘅。你仲中意食啲咩嘢咧？ 蛋挞， 云吞面撞。 呢一个云吞面咧，我觉得系如果你去咗外国玩一轮翻嚟咧，你会好挂住。 同意。 唔使，我成日都挂住，唔使去第二翻。 系啊，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好挂住嘅，就系特别某一档嘅鱼蛋河。 哦， 鱼蛋河冇咗噶啦，嗰间影拆咗噶啦，系啦，喺呢个彩云村嗰度嘅嗰啲即系冬菇亭里面嘅其中一间。佢个汤底非常之 汤底就 简单，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嗰只啲鱼蛋咧，即系其实佢系鱼蛋有鱼蛋味，个河粉爽。爽口，同埋系啊，即系个汤咧，佢就系用翻一啲 大地 鱼，系啦，最传统嗰只，乜都冇，好好味，但系冇啦，而家拆咗啦，系啊，我就会有时会黐线地咧落机，即刻揸车，因为我嗰阵时会住喺清水湾度嘛，会经过噶嘛，就去嗰度整一碗先，跟住先翻屋企，你就觉得就我翻咗屋企啦， 系 啦，就洗一洗嗰啲，即系你啱啱去唔知啲古灵精怪嘅地方嗰度玩完翻嚟嗰种。个感觉有洗尘嘅感觉咯，系啊！嗱，头先你讲到嘅就系话呢个云吞面啦，其实鱼蛋粉都好出名噶。咁但系咧，票选嘅话咧就冇鱼蛋粉，不过有鱼蛋，系啦，鱼蛋又系我哋系食开嗰啲可能小吃嘅 咖 喱 鱼蛋， 港式嗰啲 又特别唔同嘅， 黄色嘅嗰啲汁淋落去咧有啲挂蛋，系咪先？ 嗰只咖喱红 酒可以挂杯，我哋鱼蛋都挂蛋， 同埋嗰只黄色 系啊，哇！低一流啊！你唔料下佢咧，唔抵， 好似爭少少嘢。 係啊，仲要有時佢會無端端會問你多唔多汁嘅話咧，佢會再淋一啲類似沙茶醬嗰啲咁嘅嘢喺上邊噶。 哇！一濃味濃到不得了， 一定要掛蛋先抵啊！ 掛蛋啊！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嘢你會覺得你好中意食嘅？但係我覺得若果係有痛風啊，又或者係有病呢種呢種類型嘅人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嘅。燒味嘅一種嚟嘅，好出名嘅，冇錯，就係 燒。 烧 好 就 不得了， 票选亦都有好多人中意喜欢。 烧鸭都唔可以同佢并， 两回事， 两都好食，其实两都好食。 唔系烧鹅点都 升佢一筹啊。 诶、嗯，点解咧？你觉得烧鸭点解冇烧鹅咁好味咧？ 喂，第一烧鸭咧，我觉得咧就体积细只啲，啲、嗯、肉咧冇咁多肉， 系啦，冇咁多油油脂咁嘅， 同埋咧酥啲嘅。真系酥啲， 系冇错，冇错， 系 真嘅。诶，唔系，我会唔会酥个鸭啊？ 唔会， 嗰个酥味唔同啊。 同埋咧，我最中意饮嗰个汁啊， 系 酸酱， 甜酸酱，酸梅汁。 而家嗰啲咧好流嘅，即系一皮嘢 啊嘛， 系啊，都冇个粒核喺 度。你中意好似果酱嗰只啊嘛？ 系啊。 挺挺地， 我 又 揾嚟查果汁，查面包嘅啫。 我真系细个咧，我嗌我妈买一樽翻嚟咧，冇送咧，我就捞 就捞 嚟 饭， 系真系啊。 跟住嗰粒核可以选好咯， 系啊，就嗰粒核。其实咧，佢摆翻粒核喺度，我 OK， 我收货。 系啦， 系咪先一粒核？ 烧鹅又系啦，烧鹅咧，我又觉得特别配濑粉嘅。 系啊，烧鹅濑啊。 你食第二啲嘢，你系争啲嘅，又或者个烧鹅髀，系咪就一定系要个髀嘅。咁所以我。讲紧烧鹅之外嘅话，仲有饮品咧。饮品你会谂到啲乜嘢系好代表香港嘅？ 丝袜奶茶，奶茶 一定系丝袜 奶茶， 冇嘢可以代替。 好啦，丝袜奶茶嘅话，咁啊讲紧可能系讲紧系三点三啦，系咪？下午茶嘅话，你又觉得衬啲咩嘢咧？ 菠萝包， 菠萝包， 因为菠萝油， 仲有咧 蛋挞， 蛋挞油啱。仲有一样嘢，大家唔记得咗嘅系西多士。 哦， 西多士， 西多士好邪恶， 非常 再整个丝袜奶茶。 哇！ 死 一流 啊 呢一、這個， 但係係好夾嘅個味。 但如果晏晝三點幾食完咧，你會跑好耐。 係啊， 但係你夜晚少食飯啊。 我知你，所以你搞成。 我覺得好飽啊，即係尤其是西多可，佢嗰啲奶啊、牛油啊， 中間仲有花生醬咧， 仲有啲奶類嗰啲叫甜醬係嘛？ 煉奶 係啊， 係咪有時有白白 嘅？牛油咧，哇！總之一劈嘢咁啦，搞到 起碼重三磅啊！你食， 你識唔識整西多士？ 識唔識？ 我識。 你要 炸 嘅。 蛋漿炸佢， 冇錯，佢吸曬啲油。 係啊， 你諗下，又甜又油，所以咧屎梗係啦。仲有一啲嘅就係喺街邊嗰度嘅，其實小張張都好中意食嘅。有時朝頭早推下推下，牛雜係啱嘅。朝頭早有時可能腸粉，啲人又好喜歡食嘅。好啦，咁啊，仲有譬如可能有好多嘅話，我哋而家逐樣逐樣同大家講下嗰啲客家話係點講嘅。 好的， 頭先我有講到嘅啦，就係大家都覺得咧非常之能夠代表到我哋廣式嘅一啲小。食嘅就系譬如点心啦， 点 心点讲啊？ 点心 叻，点心， 点心 系啦，我哋要识点心， 腌茶， 腌茶，嗯，都腌下教，识下教。 我谂点心咧都系外国人几早认识嘅一种英文字，但系中文译过 系 点心啊， 点心咯，点点心意。好啦，第二样嘢头先我哋冇讲到嘅，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而家仲有啲变奏啊，加啲朱古力啊，加啲绿茶， 但 系 鸡蛋仔， 冇错就系。 我唔中意，我中意食原始。 冇错，戒我 做咩你今日咁着火嘅？你 系我借啲嘢学下佢戒摊债，冇错啦，万强，快啲！ 全世界听到 戒摊债， 戒摊债， 戒摊 我落咗啦，到火。 好啦， 老师，仲有一样嘢，点解啲人唔选咧？钵仔糕好食过，系咪啲人忘怀咗咧？ 第三个就系啦，唔使担心，呢个怀旧嘅食品点会冇咧？就系钵仔糕啦。 我觉得而家啲人已经唔记得咗呢样嘢 啊，好少， 因为冇得食， 因为比较少有得。例如白糖糕都少咗好多啦，但我哋以前系成日有噶嘛，系咪？好啦，钵仔糕点讲啊？ 钵仔糕 错，啪仔糕， 啪仔糕 系啦，啪仔糕。我哋以前仲好好噶嗬，有个细个碗仔咧，跟住就要搵支签刮出嚟， 红色定黄色， 红白啦又 有， 冇错。咁啊，钵仔糕之外，我头先我哋有提过嘅，就系话非常之令到大家会好挂住嘅系乜嘢啊？ 云吞面， 云吞面， 云 啊， 系啦，云吞面。 馄面， 馄饨面， 面，馄饨面。 好啦，第五个咯噃，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我哋特别喜欢食嘅就系有咖喱嘅 鱼蛋， 嗯，摊， 嗯，摊， 鱼系唔嘛？记得啊， 记得 啦，唔摊，馄饨面唔摊。去到第六个啦，头先你又话烧鸭同埋烧鹅有分别嘅，咁烧鹅又点讲啊？ 烧鹅， 烧鹅， 烧。 烧鹅， 鹅 系啦。如果系烧鸭就系烧鸭，嗯，得唔得？ 得 得。 好啦，烧鹅之后嘅话，头先我哋话啊，饮翻杯嘢就真系好正噶 啦。 点讲？ 士蛙奶茶 错，我哋净系简单啲，唔要士蛙。 我哋要奶茶啫， 系叫丝袜咩？ 唔系，有佢啦。 唔系啊，普通话系丝袜。 我知道，但是我们家不是讲普通话。 喂，我识个女朋友，佢个客家系另一边噶嘛，近上海嗰边噶嘛。 得啦得啦得啦， 上比定下比啊，上妆定下妆啊，佢系。好啦，嚟咯，奶茶， 奶 一样嘅， 系啦，差唔多奶茶啊嘛，你系嘅奶茶。 哦，奶茶， 奶茶。 奶茶 行不行、嗯、好啦，另外仲有啦，我哋有平时我头先冇介绍嘅，但係好多人都会好识嘅，就係碗仔翅啦。 哇，呢个一流啊。我中学嗰时我曾经有梦想啊，就係我阿媽佢哋返乡下呢，我就夜晚唔煮饭就食碗仔翅。 不过呢 再加一个生菜鱼球。 係啊。 再即係总之数加。 係啊，有时会捞㗎。係 嘅。 係一张鱼肉係啊捞落去㗎。碗仔翅。 碗仔翅。 係啦。另外仲有，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要快少少啦吓。煮肠粉， 煮哦煮 煮肠粉就系猪肠粉啦，又或者简单啲嘅就肠粉就系肠粉。 嗯， 调翻转嘅或者可以闹人嘅系 ，OK， 我唔识闹。 第十个 OK 啦， 我俾人闹啊多， 所以你唔识闹人咁得啦，我会调翻转嚟闹你啦。好啦，另外呢一样嘢就好好味嘅就系煎羊三宝啦。 以前街边真系喺度煎下煎下噶，佢嗰个咧系有个弹跳贴担住嘅，佢唔系，系啊，佢唔系推车嘅， 系好多。 喂，以前嗰啲嘢咧，佢固定嘅吓、啊，即系如果呢个煎酿三宝一定系担住嘅，就好少推车仔 嘅。好啊，嚟啊，郑央三宝， 包 央 央 三。 郑央三宝 系啦，好啦，嚟啦，我哋重复一次就即刻嚟突击测验啦吓。第一个点心， 听差拍差，换炖面， 唔叹 受 我奶茶，换仔翅， 煮肠粉，郑央三宝。好，立即嚟突击测验。孟强， 孟强， 啊，孟强， 孟强， 系啦，你孟强就系你个名啦。好啦，嚟到我准备第一题，女仔嘅 孟强， 孟强，五、四、 乱 撞，三、二、错， 乱撞，乱撞， 乱撞，再撞， 再撞， 系啊，扣五分。 你咁嘅，你咁嘅精神真系， 系咪？ 大家听清楚人哋嘅问题， 但抵死啊！好扣五分。 我咁快咗。 听我讲埋，女仔嘅升级神器俗语，我哋又叫做乜嘢咧？要摄落去三度嘅， 我知。孟强，菠菜胶， 啱嘅。第二题，细蓉即系乜嘢啊？当 馄饨面， 馄饨面系啱嘅。虾饺烧卖即系咩嚟噶？当 诶、即系呢一个点心。 好嘢，边个话我傻？ 孟强 傻系。 稍我， 稍我，因为呢个系孟强主题曲。第五题，我哋想讲话炸豆腐嘅孟强。 郑央三包 就好嘢，用嗰个球拍嘅金属听啊，孟强五、四 芥摊仔 好嘢、哦，港式嘅系乜嘢？系孟强五奶茶系啱嘅，好劲啊！用啲米浆倒落去，孟强 做插分， 西上人嘅 孟强 唔 得，孟强我赞住。劲啊！杀个片甲不留，猛强。 好啦，你以后就叫猛强啦。 系咪系？点解你会知？猛强有人工呼吸。 嗱呢？ 我今日真系好劲啊！以大比数爆你笑啫，好少有咁嘅赛果。猛强，你冇嘢嘛？冇。 佢而家咧好似咧就嚟心脏病发咁样样，佢用尽晒全身嘅力气， 从未试过香港开放以嚟第一次。 有冇试下？使唔使 call 白车啊？唔使系嘛 ？OK， 好啦，问你十二点， 佢流口水。 翻嚟咧，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升三个月，上月楼价创半年高位，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向物业股价署公布，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51.4，按月升近1.4%，但系升幅按月收窄大约一个百分点，按年仍然跌近8%，今年首季累计上升近5%。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1.3%，按年仍然跌大约8.3%。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8%，按年升大约0.3%。租金水平就连升两个月，三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76.3，按月升近1.1%，按年仍然跌1.2%，首季升大约0.5%。首場開心香港美食市集將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灣仔會展舉行，18區民政諮詢中心早上8時起免費派發共10萬張門票，每人每次限取兩張，派完即止。其中位於長沙灣政府合署的民政諮詢中心早上7時半已經有市民在門外排隊等候領取門票。有排隊的市民說，雖然未知道場內市集有什麼食品可供選購，但是仍然十分期待。亦都有市民形容舉行市集活動可以與眾同樂，再配合派發消費券，認為可以相輔相成，更快推動香港經濟復甦。有市民認為，既然活動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與，市民可以自由入場會更加方便，無需門票。不過亦都有市民認為領取門票的做法合理，可控制室內人流。開心香港活動即將展開，全港戲院今個星期六電影票價一律30元，門票明天上午開始發售。導演何卓天說，活動可以令到一些經濟負擔較重的市民以優惠價到戲院看電影，可以帶動港人看電影的氣氛，有宣傳效果。他預料星期六戲院入座率會很高，如果電影口碑好，帶動更多人日後去觀賞，相信幫助比直接金錢資助更加大。何卓天執導的電影現正上畫，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今個星期六會舉辦更多借票場，並且預備派發與電影相關的禮物給觀眾。他認為如果今次30元看戲活動反應理想，可以每半年舉辦一次，而戲院旺場不止電影界受惠，亦都可以帶動所在商場人流。中學文憑試中文科卷3聆聽及綜合能力開考，今年是最後一屆設有聆聽考卷，出年文憑試卷3將會取消。有考生認為卷三屬於救命卷，只要肯寫、肯做、肯操練，必定能夠取得一定的分數。他又說，由於下屆文憑試中文科將會改革，若果今次失手，不打算重考。對於下屆文憑試將會取消卷三聆聽和卷四說話能力，有考生認為聽語講都對學習語文重要，擔心取消有關評核會影響考生的溝通能力並非好事。出年文憑試中文科只有兩份考卷，包括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而說話能力、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的考卷會取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星期六有幾陣驟雨，下周初驟雨減少。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733点，系升116点，总成交金额52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4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44.4升6蚊，阿里巴巴83.5跌6毫，盈富基金19.9毫4升1毫2，恒生中国企业67.1升3毫8，美团134.4升2.8，中芯国际21.35跌3毫半，京东集团137.5升4.8，友邦保险84.05先升1.3，比亚迪股份228.4升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5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4，人民幣6.924，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8,332，跌287，港金報18,680，升6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94.71美元，賣出1,994.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仓，五邪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认住咯，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破浪， 学生，嗱，所有程序手续搞掂晒噶啦，你仲有冇咩问题啊？ 冇啦，我清楚晒所有嘢。 OK， 咁我而家宣布，何志立先生你咧就正式破产。以下有关条例咧，你就要必须清楚知道嘅，同埋遵守嘅。嗱，听住啦吓，包括咧， 陈律师系识咗超过30年嘅老友，同埋生意上嘅拍档。以前我最风光嘅时候，每年同佢起码有过100万嘅生意来往，今日竟然画上个句号。 诶、欸，的士， 我嗰边有车啊。 哦，点解你会喺度嘅？ 得啦，上车先讲啊。仲有啊，你依家个身份唔坐得的士噶。 记得咗添。 啊，嗱，依家11:30，你未食晏我嚟，我哋香港仔食饭啦。 香港仔。食啲咩啊？ 跟我嚟啦！ 点啊？呢度啲嘢啱唔啱你食啊？ 啱啊啱啊！啊，几好食喎，嗬？系咧，点解你又知道有呢啲咁嘅饭堂嘅咁识路嘅吓？ 啊，唔怕话你知，我阿爷咧，我老豆咧都系渔民嚟嘅，我哋几代咧都系水上人啊，即系疍家人啊。嗱、哦，呢一度咧就系渔民嘅饭堂啊，好多好嘢食噶。 唔怪得啦，犀利咁黑。唉，唔好意思啊，我嗰阵时仲喺公司咧，带头叫嚟黑妹黑妹咁，搞到个个都系咁叫。 小事啊， 唔系唔好意思。 唔系，你睇下嗱，事实上我真系晒得好黑啊嘛，系嘛，我都好中意啊，今日晒到黑掹掹咁样，你点叫我其实冇乜所谓，得一句啫。 不过而家咧，你唔黑，我黑，我系最黑嘅。我嘅黑仔啊， 唔好咁讲啊，你就想啦，黑仔。 唔系咩？你话？ 你咁嘅年纪啊，叫黑佬差唔多。 你啱，你啱，你啱。我以前啊，屋村大嘅，六兄弟姊妹咁多嘅、啊嗯，我排中间、嗯。我读到中四啊，冇啊，冇读啊，冇书读啊。 哦，因为你要出嚟屋企度帮手。 咁啊，唔系贪玩啊，群埋嗰啲人周围玩。 嗯， 我啊试过三日三夜咧。冇翻屋企， 哇！唔翻屋企，咁你去咗边啊？ 去边？诶，边有好嘢啊？咪波佬笃下波啊，拍下麻雀啊，咁啊，有时赢到钱啊，喂，去食大排档啊，饮酒啊，好开心啊！ 赢钱就话啫，如果输钱呢？ 咁有赢系有输嘅，咪瞓公园咯，唔使死啊！啊，嗰啲快餐店啊，喺度趴台瞓咯、啊 嗯。 夏天嘅时候都 OK 嘅，冬天就真系辛苦啦。唉， 学生啊，今晚可能翻风、啊。 你点知啊？ 系我哋水上人啊嘛，都可以话系睇天做人嘅。你啊，有冇地方住啊？ 阿妹啊，吓、啊，唔好意思，我又叫黑。 唔紧要啊，我真系几中意你叫我黑妹呢个名嘅、啊。 我咁啦，我有需要先揾你帮手。 哦，不过咧，今日有个旧客啊，想揾你帮手啊，真的。 揾我？ 嗯。 咩事啊？ 你记唔记得啊？上海啊，邓总啊，佢揾咗你好多次噶啦，佢话有嘢想揾你倾、 啊。上海啊，邓总，冇咩印象、啊，唔记得。 嗰阵时咧，佢嚟咗香港，我哋参展嗰个展位嘅，就话咧对我哋公司嗰啲医疗机械人好有兴趣啊嘛。佢其实真系好想同我哋合作噶，投资落我哋公司噶。 唉，算啦，公司都撤埋，我又破埋产，咩都冇。你同佢讲真唔好意思啦，唉，你叫佢揾个第二个合作啦。 其实咧，我有同佢讲公司嘅状况噶，不过佢话咧，我哋嘅技术咧，其实行得比人前嘅。 我真系好攰 吓， 阿、啊、妹啊，我真系想休息下，唔好意思啊。系、 哦、 啊、 哦， 公司都执咗啦，你唔使帮我做嘢噶啦，我冇嘢俾你做，冇能力出粮，你明唔明啊？我冇钱。 我明，嗱，不过咧，唔知点解。我对你好有信心、啊， 你对我有信心， 嗯， 我对自己冇信心，弊啦。哎，大家饮杯，公司正式上市啊！喂，在座都系好兄弟，好啊，拍档啊！嗱，我何志立应承大家，有钱就齐齐玩，齐、嗯、齐玩。喂，阿妈咪，叫晒所有靓女出嚟啊！准备个个攞手袋，我今晚咧不醉无归，我包晒，尽情玩。嗱，唔准同我，唔准同我悭钱，有几大使几大。 饮啊饮啊 饮啊！ 喂，边位啊？老婆啊，我而家喺边？我唔知，天黑啊，你呢？天光了咩？几时翻？倾埋嘢咪翻咯。系啊，做完嘢翻啦。唔好问咁多啦，好烦啊。哎，咁啊，咁啊。喂 ，Tony 哥啊，点啊？有咩好嘢啊？哦，郭生叫我上艇出海啊。有冇女陪噶？系咁先嚟倾生意噶嘛。得啦，得啦，得啦，一阵见啦。 何生啊，今晚六点啊，上海新科技 站。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啊， 夏妹啊， 吓， 财务部 攞20万俾我，赶住出去啊！ 诶，何生啊，上次股东 会，唔好同我讲啲无无谓谓嘢，你攞就攞，系咪要我自己攞？ 唔系，好 啊，冇大冇细，诶，快做快做。喂，点啊，老婆？唔舒服？睇医生啊！我唔得闲啊，开紧会啊！你坐的士啦，下东我车你，我司机咩？行唔到，系咪咁严重啊？诶，得啦得啦，我叫司机车你睇医生啊，麻烦到死。喂，阿妹啊，安排明仔我屋企车我老婆睇医生。系啊，而家即刻嗱嗱声，使唔使我写纸俾你啊，死蠢！老婆回来了，喂，周末水来啊，喂喂，老婆啊，三点几还没回啊，去哪里？ 何生，咖啡啊？ 摆低 啊。何生啊，你下午用不用车啊？ 什么事啊？ 司机冇做啦，人事部话咧，财务部建议唔好再开新嘅职位，因为公司咧呢大半年受到大环境未如理想嘅因素咁啊，影响公司生意。仲有啊，公司股价咧呢两日跌得好紧要。 点解会咁噶？我仲谂住出货套现添。 何生啊，公司财务部嘅 Steven 话咧，想同你倾下。你啲股份咧，佢话想按上市公司嘅条例。 佢喺唔喺度？佢喺唔喺度？我自己上三廿二楼揾佢。 何生， 离晒谱嘅，话系噶啦咩？ 点解？点解系咁？系咪我做得唔好？点解会落到咁嘅地步？点解？点解？ 喂 ，Steven 啊，系啊，我落咗去停车场噶啦，我何生架车喺度啊，我睇佢喺唔喺度先啊 吓。解会咁？ 何生，我第一次见到何生，一个平时统领成间公司、指挥约定、叱咤风云嘅老板，竟然匿喺自己架车度喊。他一定受到很大的委屈。 阿妹，你找我？ 是啊，你没事嘛？ 你知不知道司机明仔为什么不做？ 我 他跟我老婆走了。老婆、 其实会不会是误会啊？我帮你叫明仔同你当面交代清楚好唔好啊？你唔好乱谂啊！ 唔使吓，呢个结果我攞嚟，你有冇嘢做？你陪我兜风。 唔得啊！证监会有人嚟咗，就系想揾你，我落嚟揾 你。得， 我 有冇烟 ？Sorry 啊，我唔食烟噶。我帮你买。 啊，唔使啦。 吓， 嗰个陈律师啊，唔该。妹，跟咗我几耐？ 六年几啦。 多谢你咁辛苦嚟帮我做嘢，忍埋我啲臭脾气。 其实都唔系好臭啫。以前我有个老细啊，仲乞人憎啊，仲要有成阵臭烟味对住我讲。 公司冇耐结束，要结束。 哦，其实会唔会仲有其他办法呢？即系例如我哋会唔会有一啲白武士或者系 冇 事出 面 咁样啊？ 吓，呢度20万，我私人俾你。 唔得唔得，我唔要得嘅，我唔要到你啲钱噶。 我唔再俾噶啦，俾埋呢个我冇晒钱啦。 点解啊？ 陈律师帮我搞紧破产，俾下袋好佢，袋好佢。 吓， 现 金 钱嚟噶。 O K， 好，我帮你暂时保管住。 嗱，有朝一日咧，嗱，何生，你东山再起啊，我一定会入股支持你，我对你百分之二百、三百有信心啊，何生，你一定得噶，你会企翻起身，你一定掂啊！ 呢年半对于我何志立嚟讲，真系好似坐过山车咁，喺最高跌到落最低，曾经每一晚夜夜笙歌、呼风唤雨，出入香港最贵嘅地方。使几多钱？你问我，我都唔知啊！每一晚我都唔记得我喺边度，同边个瞓喺张床。今日走投无路，为了黑妹帮忙，安排咗佢屋企一只荒废咗嘅渔船，熬下熬下咁啊，瞓咗一晚。我成晚失眠，我一眯埋眼，好多嘢谂翻起。尤其是我前妻 Annie， 原来我仲系好挂住佢。Annie 离家喺边？同边个一齐？佢对你好吗？ 印象消失了感觉。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人若放下你，给你冷漠，或许不关心。前来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谁人若爱着你，给你快乐，或许真关心，准我彷徨，准我的我淌泪为你。 何生，何生，你咪揾我啊？系咪唔惯咧？海上过夜啊？ 冇事冇事。 哦， 喂喂，阿虾妹啊，嗰、那个上海咩？嗰个人咧，你知我讲边个啊？佢系咪香港啊？我都想揾下佢。 我琴晚先同佢食饭啦，佢星期日就走噶啦。佢其实真系好想同你见下面啊！吓。 我而家咁嘅身世，你话佢会唔会咧？ 哎呀，你放心啦，我同佢交代过你最近嘅情况噶啦。对唔住啊，我多口咗。嗱，不过佢真系好欣赏你，系咧，佢过佢，你揾佢咩事咧？ 琴晚啊， 吓， 我谂咗一晚， 嗯， 我系谂到一条绝世好桥。 吓、 啊，系 真噶，你讲嚟听下。 我瞓喺你嘅渔船啦，咁啊谂起捕鱼业，越嚟越少后生仔做啦。 系啊系啊， 而家仲做紧嗰啲渔民咧，多数都一把年纪啦。但你香港人中唔中意食海鲜，梗系中意啦。咁、我谂啦，不如将个捕鱼业科技化、人工智能化。嗱，你话啦，我哋之前搞医疗机械人咁成功，咁啊嗰个机械人嗰、那个机器、那个 technology 摆落去，你话得唔得啊？ 我知我知，研发捕鱼机械人，将成条产业链科技化、数码化，系咪？ 诶，叻女啦，得唔得？你话有冇得做？ 点啊点啊，何生？嗱、我哋就喺呢一只渔船嗰度做我哋嘅办公室，我哋呢个就系弹家机械人，由呢度出发好冇？ 一路向南，杀出南中国海，再嚟过。 好啊，何家亨妹我正式嚟学啦。 好，好正式嚟啦、 啊。全速前进。 好嘅，全速前进。 前进前进， 大家努力努力。 去。